猪背，大海的眼泪。在我微颤的手心里，放下一粒猪背，仿佛大海滴下的鹅黄色的眼泪。当波涛含恨离去，在大地雪白的胸前哽咽，它是英雄眼里灼烫的泪，也和英雄一样忠实，极度的阳光终不能把它化作一滴清水。当海浪欢呼而来，大地张开手臂把爱人迎接，她是少女怀中的金枝玉叶，也和少女的心一样多情，残忍的岁月终不能叫她的花瓣枯萎。她是无数拥抱、无数气别、无数悲喜中被抛弃的最崇高的师姐，她是无数雾尘、无数雨夜、无数年代里被遗忘的最和谐的音乐。洒出去失败者的心头血，处起来胜利者的纪念碑，他目睹了血腥的光荣，他记载了伟大的罪孽。他是这样伟大，他的花纹，他的色彩，包罗了广袤的宇宙，概括了浩瀚的世界。他是这样渺小，如我的诗行一样素洁。风凄厉地鞭打我，终不能把它从我的手心夺回。仿佛大海滴下的鹅黄色的眼泪，在我微颤的手心里放下了一粒猪背。